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多部电影将在明天公映，由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科幻动作片《头号玩家》明天在我国和北美同步上映。电影《头号玩家》讲述了2045年人们疯狂迷恋虚拟游戏世界，由此引发的全球玩家激烈竞争的故事。连姆尼森主演的电影《通勤营救》明天上映，不同于之前的动作硬汉形象，这次他扮演的麦考利在斗勇之外更需要斗智，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抽丝剥茧，找到潜藏在列车当中的幕后黑手。市之愈合执导、福山雅治主演的电影《第三度嫌疑人》明天公映。一向擅长拍摄家庭题材的日本著名导演市之愈合首次挑战悬疑推理影片。影片讲述了福山雅治扮演的精英律师为30年前就有前科的杀人犯辩护，在做好败诉的心理准备之后，他却在与当事人接触过程当中发现后者杀人动机不足，可能不是真凶。俄罗斯电影《花滑女王》明天上映，影片根据俄罗斯前花滑冠军真实经历改编，讲述了家庭贫寒、天赋不足的纳迪亚从花样滑冰菜鸟到闪亮之星的蜕变之路。刘仪伟执导、小沈阳、陈意涵、吴越主演的电影《我说的都是真的》明天公映。电影《三伏天》明天上映，演员黄璐是一位低调的演技派，此次在片中扮演一位跳舞女郎。影片将视角投向底层人物，某些画面有贾樟柯的影子，适合爱看国产文艺片的影迷。影片曾获得2016年柏林电影节最佳长片处女作提名。由阿甘监制、严家执导，成龙、阮经天等人主演的电影《神探蒲松龄之兰若仙踪》将于2019年大年初一上映。一向以制作特效大片见长的阿甘导演在这次电影制作当中担任监制。阿甘说， 我一直梦想拍的电影就是有两个宗旨啊，第一呢是技术含量高，第二呢就希望营养丰富。当这个制片人战勇把这个《神探蒲松龄》这本小说拿给我的时候，我觉得它符合我做电影的这两个宗旨。 导演严家则表示，这部电影从创作空间上对《聊斋》的故事体系做了全新的解构，增加了电影故事的想象空间。 神探蒲松龄我拆分嘛，神探跟蒲松龄这两个标题我觉得都是很有延展性的，有很大的空间发展。当我想了一下怎么把两者更好的结合在一起呢，我觉得大哥在这个方面给了我很多的想法。因为神探首先你有很多奇幻的一些东西，然后蒲松龄又是一个这么有名的这么一个历史上的一个真人，你怎么弄得让大家觉得很有趣很好看，我觉得古灵精怪也好，反正就是很欢乐，这东西反正很有趣。 而成龙在这部电影当中也尝试了全新的角色，扮演蒲松龄。 他们找我的时候我已经自己吓一跳，你怎么叫我去做一个蒲松龄？他是个文人，这个小说家，我是个粗人，根本是打武功的。但是经过导演他们整个团队跟我介绍整个故事的画面啊，整个构思啊，也是我一直想尝试不同的角色的一部分。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夜间北京市天气是以晴为主，等到明天白天，天上的云呢会逐渐增多，光照有所减弱，气温略有回落。好在明天扩散条件不会明显下降，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尚可，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只是春季花粉容易使人过敏，有过敏史的朋友应该注意防护。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7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转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是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好，接下来我们是欢迎各位收听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先进入到我们的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亲子剧《毛线馆子大逃亡》特约播出。3月24号到4月1号，每逢周末，亲子剧《毛线馆子大逃亡》与你相约繁星戏剧村。馆子会逃跑，毛线会生长，走进有生命的世界，无限欢乐与想象，让孩子们天经地义去捣乱。工匠精神，青年榜样，年度导演刘晓毅指导，精于创意倾情打造。订票详情查询大麦网。毛线馆子大逃亡。 那刚才也说到了毛线馆子大逃亡这部剧啊，我们前一段时间主持人也带队去看了一下这部话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看看我们的各位听众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和看法。 好看的，so funny， 感觉很搞笑。 神奇的东西都是来源于普通的东西的， 比如说呢，他们把那个两个灯管和两个管子拼在一起，就成一个机器人还能走的。 第一个看到这种对话这么少的，全都是一个动作的形式呈现。但是呢，我觉得对他这个整个话剧的意思，我还是理解的非常的清楚的。在你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去帮助别人。 他告诉我一个道理，先要管好自己，然后在管别人的事儿，只要把爱送给别人，就能收获更多的爱。我会可以向山区的小朋友捐书。 我觉得这个剧也挺好的，我也是第一次看这种不说话的舞台剧。开门那个声儿，我能感受到他是在开门，飞出去那个也特别的有意思，我觉得非常的好。 这两个哥哥演技都是挺好的。 我就是觉得这个绿条的哥哥好像是在给红条的哥哥打下手，反正特别好玩。 这个剧中的互动也是一个很好的形式，比如这次演员们把他们自己的棉花糖扔给了观众，同时让观众也上台参与，也是参与到表演一部分，让这个剧变得更加活跃。 吵响那个毛线球的环节我觉得特有意思啊，我来抢抢抢，在那抢。 快结束的时候突然往舞台里扔了好多袜子，我觉得很好玩， 感觉很好，然后很有创意，没有垃圾，只有没有放堆地方的物品。演出之外摆放了现场好多的他们采集的一些咱们生活的废品，可以让孩子们亲手来体验一下变废为宝， 让孩子在非常开心的一种愉快的氛围当中，就让大家明白很平凡的事情它也能变成神奇的东西，懂得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能盲目的去帮助 别人。 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跟演员互动啊，尤其是今天的这个两位参与互动家长也表现非常好，爸爸织毛衣织得很精彩。我觉得两个演员还是很有功底的，尤其这种小剧场的话剧，对演员的要求很高，演儿童剧的演员必须得有童真童趣。非常感谢咱们文艺广播演艺评会能给我们家长包括孩子提供这么一个机会，然后能让我们来这个观摩咱们这个新的这个儿童剧。今天这个剧非常好，我会推荐给我的同事朋友让他们来看。最后呢，也祝咱们演艺评会越办越好。 舞美是什么？有人说就是打个灯光放个音响，真的是这样吗？在每一次视觉盛宴的背后都藏着怎样的秘密？本期戏剧舞美大揭秘带您一探究竟，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剧学院两位老师亲临现场，让您重新认识舞美。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也介绍了，今天晚上各位如果听我们节目算是听着了啊，我们为大家真的是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老师，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舞美啊。首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第一位嘉宾，他就是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长、中国戏曲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我们的曹林博士，欢迎您，曹博士，你好， 你好，你好。 哎，对，哎，这个曹博士还跟我们的网友打招呼。如果各位收看我们网友的话，收看我们直播的话，您可以下载这个北京时间 APP 啊，还有一直播都可以看到我们。嗯， 对。 那接下来呢，要欢迎一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授、亚洲戏剧教育研究中心事业部部长、国际舞台美术联盟专家边文腾边老师，你好，边老师。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呀，我这个刚才啊，其实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放了一段这个采访的我们一些小观众的音频，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对这小观众的点评有没有觉得很吃惊？他们已经对于这种戏剧啊，对于舞台啊，对于表演啊，都有一些自己非常怎么说呢，我们叫成熟的一些见解了，是不是边老师？听到以后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我就觉得这个以后再去做儿童剧的话一定要非常小心，他们这个成长得很快啊，他们有自己的观点。 嗯， 而且你听他们刚才谈的就是头头是道的。 对， 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那个角度。 嗯， 其实是真是充满了想象力而且很有判断的年轻的一代。 没错，而且你看他们刚才有聊到互动，有聊到道具，有聊到各种各样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跟他们聊一聊舞美啊，看看他们对于这一块了不了解。其实我想请那个两位老师先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首先一想到舞美啊，那可能就是比如说我看到的舞台是个什么样子的，这个是不是就是舞美呢？还是说这个理解很狭隘？曹老师您给我们说一说啊。 我觉得基本上是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啊，广义上来说就是视觉的和听觉的那一部分。 嗯， 现在呢更综合了，所以说刚才说到综合因素哈，包括听觉的也是我们作为观众的主观感受的其中之一。 哦，听觉也算是舞美的一部分吗？ 对的。 哦， 对，因为舞台美术当时在上学的时候，大概一年级的第一次课就会说舞台美术设计包括什么，灯服道效画。灯光、服装、灯服道具、化妆 啊， 然后后面一个是效果，这个效果呢指的是音响效果。那它都是涵盖在这个舞台美术这个大的一个范畴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可能觉得舞台美术平常就是看到一个舞台，然后搭一个什么背景，那已经是非常狭隘的了。尤其到了就是科技发展到现在的今天，可能它的这个含义就再一次被扩大了，是吧？那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在好奇一件事儿哈，就说这个舞美啊，一般比如说对于一部剧整个制作过程来讲，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呢？是开始有了本子我们就要定这个整个的舞台风格，还是说基本上我们要这个定下来80%的这个剧目之后，然后我们再去定这个整体的风格呢？ 嗯， 边老师谈的嘛，边老师是一线设计家， 对边老师实战经验跟我们说一说啊。 对，我觉得这个做舞台美术设计，其实它非常有挑战，而且它也是最具魅力的一点，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创作是从头贯穿到尾。那么最一开始，比如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剧目啊，那么像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像有的演出的时候，它可能会是一些原创的剧目，没有剧本的时候，有了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想法，那么就希望所有的部门大家在一起有一个集体的一个创作，大家所有的人能够集思广益，一起朝着一个大的方向去努力。这是一个做现在很多的这个当代的一些原创剧目的时候，或者说一些原创的演出，它可能不仅仅是以戏剧的样式出现，它可能是其他类型的一种演出的时候可能会是这样。那么如果我们在做一些剧本已经定好了，包括像一些经典剧目的时候，那么剧本是完整的，导演所有的我们的后面的这些创作人员都叫二度创作，二度创作在一起，大家有一个碰撞和磨合，导演会提出，哎，我们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和方向去工作。那么就像刚才说到的舞美设计，还有就是灯服导演化，所有的这些二度的创作，包括像演员，都会朝着一个大的一个风格方向去一起去工作和努力。 哎，其实这个刚才边老师说的，就是现在一线的所有的我们都说舞美老师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流程和步骤啊，我们也想从头了解一下，就是舞美它是有着一个怎样的发展的历程，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诞生啊，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又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演化啊，到现在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形式，曹老师您给我们说一说。 其实边老师刚才谈到的这个舞美设计的概念呢，基本上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整个成熟期以后，主要是指那个剧场这种表演形式为主的一种设计形态。它其实从人类最早的这个戏剧原始状态，其实如果我们宽泛的来理解的话，舞美其实就已经存在了啊。刚才说到呢，舞美它是有众多的内容组成的。其实如果宽泛的说的话，除了演员那个表演的演员之外的其他的美学因素，都可以算成是舞美的因素。甚至在今天，包括演出的环境，剧场可能也都是舞美人要考虑的环境啊，他要考虑的因素。那从我们中国的本土的这个戏剧的存在成熟形态，它就是四大项嘛。其中一项就是有独立身份的这种职业演员的产生。其中一项就是有完整的文学剧本。再一项呢，就是有在中国有特殊的戏剧形态，就是有音乐伴奏。那么第四项至关重要的，它的成熟的一个表证，就是有专门的演出的空间。你比方说我们在古代的时候，这种庙堂啊，在商会啊，在会馆呢、这种演出，现代呢古代还有戏楼啊，走到近现代有戏楼等等啊。那么到现在呢，我们受西方的影响，现在是用的专业剧场。所以说舞美的这个设计工作呢，其实是伴随着人类的这个戏剧的成熟和发展同步存在的。那么走到今天，除了剧场这种艺术形态之外，它还扩展到其他的一些特殊的表演形式。比方说我们经常现在会看到的这种景观演出。 叫印象什么东西，是不是这种 实景演出 啊。 那可能他的要思考的范围就更加广阔一些啊，他走出剧场啊，走下舞台啊，把大自然当成自己的一个设计的内容啊，所以有一些设计方法和步骤呢，可能跟边老师刚才介绍的这个基础性的在剧场里头进行的之外，可能就更加丰富一些 啊， 他很有可能就是在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说，要先有文学剧本，然后再进行二度创作。那现在的很多的多种形式的演出下，可能直接舞美人就要第一步就要介入到对环境的一个考虑啊，然后呢，在他综合的这种设计的前提下，再来进行文学的思考和表演的思考。所以说，在舞美的这个 发展的长河当中呢，发生的变化还是非常巨大的。 嗯嗯，而且您是中国戏曲学院的老师啊，然后那个咱们中国戏曲的这个舞台，好像是又非常有自己特色的是吧？什么一桌二椅啊，一边一凳啊， 对对对 等等的， 对对对对， 这种舞美设计其实它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历史和演变而来的，或者是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啊？ 这可能跟中国人自己对戏剧艺术和对这种空间艺术的理解，特殊的理解是有关系的，因为中国人自己对空间艺术，对哲学思考有自己的一个单独的思路。 嗯， 那么从戏剧艺术上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沿袭着就王国维先生的那种对戏剧成熟的发展的那种界定啊。 嗯， 基本大家公认为是在宋元以后开始成熟起来的。 嗯， 所以说呢，它基本的舞台形式就是这种一桌二椅的这种形象啊。 嗯， 讲究这种空灵，讲究虚拟化， 留白。 所谓的 想象， 舞台美术呢，所谓的布景，我们有一个词儿叫景随人动嘛。 嗯， 它更多的是留一个比较空的舞台。 嗯， 由文学的部分和演员的表演部分来带动观众来体验戏剧的那种场景。 嗯， 相对而言，西方的这一套可能它就更写实一些啊，更具体化一些。 哦， 这当然这都是两个东方和西方两个对空间体系不同认识的相对化。 那现在戏曲就是已经发展到现在了，我其实也去看过一些现在的一些戏曲演出，比如说改编的一些昆曲的一些演出，就是它的假定性还在啊，或者是舞台的上的那种我们叫它简还在啊，简化的简还在，但是它还是加入了很多现在新的这种视觉元素进去啊，您怎么看这种变化啊？ 现当代的这种戏剧舞台上的这种舞美设计呢，可能更多的走向一种综合性，综合性。边老师他有几台戏，就是直接设计的是戏曲的，是带唱的。带这个戏曲城市化的这种表演形式，尽管是现代戏，但是它在空间观念上还是承袭了那个戏曲舞台的那种设计理念和传统精神。我想边老师，你能把你那个得他奖的那个那个戏举个例子， 给我们讲讲，对对对，举起例子讲一讲 戏曲的那种 对，我觉得戏曲呢真的是博大精深，这个戏曲艺术。 嗯， 这个戏曲学院的老师在这，我又不敢多讲。 那就从您的创作经历给我们讲一讲啊。 对，我觉得像你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还能够看到这个昆曲之前的那种样子啊，但是呢它有很多新的东西加入进来，其实这就是很长时间以来大家的一个讨论的一个焦点，就是在今天我们可以为戏曲能做一些什么，就是作为舞台美术创作，作为我们的这种二度创作，今天我们能给我们的观众呈现什么，我们能够为戏曲的这个发展，在整个它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留下一些什么，我们能够做出一些什么。今天的这个审美还能不能这个加入更好的加入进去，能够帮衬到这样的演出，然后让以前的特别热爱戏曲的那些老观众们，看了几十年的老观众，当他走入到今天，有了这个今天现代的这种审美观念的关照下的这个剧场，看到这样的空间之后，他会不会有一种陌生感或者不接受？然后我们今天还能够为一些新的年轻的观众做什么？他们有可能是游离在这个固定的戏曲观众这个群体之外。他们有可能一说起戏曲，哎呀，就那一桌二椅，那花桌子花椅子，我那个就翻呢，然后那个地上铺的是那个厚厚的地毯，可能他们留下的那个印象很深，都是那些老戏的一种方式。那么 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这个视觉上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选择啊、我要看什么，我喜欢什么、嗯，我不太接受什么，或者说我心里面稍微有点抵触什么， 嗯、 那就是今天能够为年轻的观众做一点什么，是不是可以有一点力量啊、能够吸引他们，让他们觉得走进今天的戏曲的这个剧场，再去欣赏古老的艺术，他会觉得是一种时尚 啊、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做创作的时候会时常给自己的一个问题。 对， 嗯，而且我觉得很多的舞美设计啊，就到现在已经开始让我觉得很绝妙了。 嗯、 就是我上次看了一部戏啊，就是他把整个舞台变成了一个转盘，然后通过这种转盘来调度所有的这个演员他的这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啊，等等等等。然后我就发现有的时候其实是不是舞美跟鲁班的那个工作也有点像，就他要设计各种机关装置，包括有一些戏可能他会在一个舞台上表现几层楼，然后有翻转，然后等等等等吧。就说是不是现在就是舞美对于这些的研究也已经到达了一定的成熟度了呢？ 嗯， 对，其实这个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些技术手段的大量的这种使用，在过去的很多年间，在历史上也就是很早就已经在介入了。嗯、那么今天你看到的这些，其实你就说，哎，我记得有一个演出，这个至少给你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嗯、 那么其实 就很巧妙，它跟剧的结合、 嗯， 主要是因为它跟内容非常的能贴合。你会觉得，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舞美设计，可能这个剧的这种光彩就会大大的被降低，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 对，我觉得你这个一下就说到要害处，就是这个是不是为这样的一台演出量身打造的一个空间视觉形象？ 嗯， 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舞台设计，可能这个戏就会减分或者大打折扣。就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专业的好观众，然后这个对舞美设计都提出了一个新的高的要求，那就是我们的技术手段和材料的使用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能够帮衬到演出， 嗯、 而不是说让人觉得哇，这看上去很炫，然后看得很晕，然后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嗯、 就是好像有点抢戏啊。 嗯、 还有就是做的这个分寸感又要很合适。 嗯、 哎，我现在特别想要问一下，我突然问边老师，您现在让你回想，你觉得你一下子回想起来，你现在最近一段时间看到的，觉得最让你心动的舞美设计？有吗？在哪儿有见过什么样子的设计？ 嗯， 突然能想起来， 让您觉得还可以这么玩儿？ 哎呀，可以 这 样的、哎、这 种感觉。 哟，那我觉得还是挺多的， 哦、 挺多的啊。 嗯， 我记得这个。去年的时候好像是德国来的演出吧，就是他把整个的这个舞台空间让我们都想象，就是说那舞台那么深，你怎么会把舞台空间推得那么的靠前，就非常的靠近这个大幕的这个位置、 嗯、 然后突然间又有一些新的变化，诶、 嗯、 你会觉得哦，这个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剧目还可以这样的做，就是在舞台上能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啊、你随着他的这种想象力，然后带入进去，你会发现哦，他想要说的这个对于剧本和对于这个人生的一个解读，都是在他的这种变化和所有的这种视觉呈现里面。 哦、 嗯，就他把纵深反而给缩短了。 哎， 对 对，其实我倒是突然聊着聊着，我感觉要做一个好的这个舞美设计者，要会的和研究的方面还真是得很全面，是吧？哎，我问一下曹老师，就是咱们这个学校这边，比如说舞美设计专业在招生方面，都要考察哪些能力啊？ 画画吗？那我完了。 没有， 那是基础，画画 那是基础吧？啊，美术。 因为刚才说到哈，舞台美术这个专业，从很大程度上它的基本属性还是属于视觉艺术。 嗯 啊，基本上属于视觉艺术，因为我们经常进剧院之后说你这个戏演的怎么样，就是可观性怎么样啊？ 嗯， 就是看起来是不是好看，然后再说思想性，再说其他的一些深入的一些内容。 嗯 啊，那可观赏性恐怕是第一位的 啊。 你首先要好看嘛。 嗯， 这个所谓的好看，其实就是视觉艺术在起主导作用。 嗯， 所以说你作为我们招生，其实中戏、上戏、国戏这几个学戏剧类院校的舞美专业啊，包括像你们传媒大学的舞美专业，它尽管服务于广电系统，它也是视觉艺术的一部分、 嗯、 啊。所以说呢， 考美术的造型能力是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一个技术手段，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要看你的创新创意能力我们也会考一些小的那种创作，看看你的对一个首先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是不是有独立的这种能力，有没有创意的这种想法。 好，那这样啊，咱们这个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得让两位老师说一说他们，你看比如说出个题啊，这个没有说是怎么考学生，看看他们的创意能力的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 舞美是什么？有人说就是打个灯光，放个音响，真的是这样吗？在每一次视觉盛宴的背后，都藏着怎样的秘密？本期《戏剧舞美大揭秘》带您一探究竟。中央戏剧学院中国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2018年4月6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将在北京地区32家商业影院、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放映近1000场优秀影片。展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www.bjiff.com。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不听你唱惊喜，总能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揭秘舞美幕后的一些故事啊。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连续带着我们的听众进行了观剧的活动。像上半时段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带着大家看的是毛线管子大逃亡。那在周二的时候，我也带着大家去看了一下这个叫有多少爱可以胡来。如果了解这部剧的，还知道这个剧跟876还是有非常深的渊源的啊。 对， 他们的现场就搭了一个876的直播间啊，所以当时让我看了以后，这个心痒痒，老想上去 说话， 老想上去讲两句。好，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听一听这个观看我们的有多少爱可以胡来的听众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知道很长时间，但是没有机会来看。 我看过男生版和女生版，我都看过。我这个12年之后的第一刷，之前我是12年之前看的这部剧。当时去看的时候，当时处在一种特别的情境里面，特别能够和剧中的一些情节产生共鸣。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共鸣吧，因为之前有一段也是比较胡来的， 变化还蛮大的。 可能主题还是相同的，就是有爱情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唏嘘，有一些不随心愿，有一些遗憾，正是这些遗憾，正是这些不完美带来了很多怀念，带来了很多白玫瑰与红玫瑰的这样的一生的这样的回忆。爱情在人的一生当中是最美好的一段回忆，留下的这个回忆远远比你曾经的这个体验更加珍贵。 我对第一个女生有共鸣的地方最多，因为我也是有遇到一个对我特别好的男生，然后但是后来还是分开了，而且分开之前我是觉得我可能分开了我再也遇不到对我那么好的一个男生了，但是也不后悔吧。 我是奔四了，是以一个辩证的态度看这个戏，前半段演出了人生的那个可以说是迷惘吧，男主一步一步的进行爱情的探索，到最后呢发现得知而来的这个爱情最后又不始于他。我以前的经历也经历过类似的经历，好像是我原来的一些复制吧。 我觉得这三段感情我都经历过，正好我也刚刚30， 肯定会蜕变的。而且我来的时候就上网查了这个戏了，故事很棒我才来的。 我喜欢芳芳，她其实演的情绪波动不是特别大，但是她有一些细节还是挺抓人心的。之前都不看话剧了，但是这次看觉得还蛮好看的 啊。我觉得整场演出都非常的好看，就是我比较喜欢第二个女生，我觉得她非常有爆发力，真真非常的有爆发力。 舞美是什么？有人说就是打个灯光放个音响，真的是这样吗？在每一次视觉盛宴的背后都藏着怎样的秘密？本期戏剧舞美大揭秘带您一探究竟，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剧学院两位老师亲临现场，让您重新认识舞美。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晚上为大家请来的是我们的两位老师啊，马上把他们再次请出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舞美。首先欢迎一下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长、中国戏曲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曹林博士，欢迎您，曹博士。 大家好。 嗯，好，欢迎您。 很高兴来到这儿。 还要欢迎一下我们的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授、亚洲戏剧教育研究中心事业部部长、国际舞台美术联盟专家边文彤老师，欢迎您，边老师。 谢谢大家好。 其实刚才聊了一个话题，我相信可能很多艺考的学生正试一下竖起耳朵来听一听啊，听一听两位老师说一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考这个舞台美术设计这个专业的话啊，要具备哪些综合素质？当然美术这个肯定是要具备的，然后你们还会通过什么方法考察他们哪些方面呢？那个刚才曹老师说了，边老师您再说一说。 我补充一点曹老师说的哈，那个因为也是刚刚结束的那个本科的这个招生，刚刚结束，因为就是在三月初我们学校，可能戏曲学院会早一些，会有初试，会有复试，还会有创作，还有面试啊，那么这个比如说这个绘画，那主要是看你的造型能力，还有就是你大概用了多长时间来学习这个，基本上是一下就能看得出来。你对这个形体的这种把握，形象的这种控制，还有呢就是这张创作呢可能会能够从这个里面能够看得到你对生活的那种捕捉，还有就是你的色彩感觉呀，你整个人的那种状态啊，你是不是很热爱生活，或者人整个比较内向， 这个也都要 对，会看得出来，因为舞台美术这个工作，就像刚才一开始咱们闲聊的时候说的似的，它不是一个个体的，它不是一个作为独立的创作可以存在的，就是我像画家和或者搞雕塑，我是独立存在，它是一个需要一个团队合作啊，你需要和编剧啊、导演啊、这个灯服、道效化各个部门啊，到了剧场里面更是通力的合作。那你如果是说人比较相对 来说比较活跃一些，然后有很好的沟通能力。对，因为你说我特别有想法，但我说不出来，那图往这儿一放，您自个儿猜，这个不成是吧？就语言的表达、沟通能力，然后还有就是和大家的一个团队的协作能力啊，它是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合作啊，所以就是从这个创作这一门课的时候，就创作这个考试，能够看得到你对生活的那种捕捉啊，你是不是很热爱生活？还有这个面试的时候，有的时候沟通，大家就比较关注你是不是很喜欢读书啊，阅读很重要。刚才说到说这个舞美是不是很难或者怎么样？其实从本科到研究生这么多年跟学生打交道，说来说去的还是你对剧本文本的理解，你想要传达的那个思想，你是用什么样的形象和舞台的这个空间的样式能够传达出来，那么的合适这一个戏的这个主题和他的这个中心要说的那一句话啊。所以就是很关心，就学生是不是很喜欢阅读啊，很喜欢走进剧场啊，你是不是对文学作品很有感觉。 其实就像刚才卞老师说的，这个就是孩子说他阅读这个事儿，其实不怕你，不怕你想象的跟这个编剧想象的不一样，就怕你没有想象，或者你在读的时候脑子里没有画面，这个恐怕是最可怕的。对于一个我觉得舞美设计者来说， 没错， 是吧？这种 的 哦，哎，那如果说就是真正的这些孩子们经过你们筛选以后，就是进入到校园里边，像舞美设计专业，你们会从哪些方面对他们进行一些培养呢？啊，曹博士，您跟大家说一说啊。 刚才就边老师说那个，恐怕首先对文学的这种修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基础啊。然后是从刚才说到他这个专业本身的这种视觉艺术的这种养成啊，在美学上的提高，比方说对造型啊，对生活的观察，对色彩的这种敏感度啊，这都是需要几个专业方向都需要在基础上进行训练的。因为刚才说到舞美自身的这种内涵也有很多个专业方向，有布景啊，有灯光，有服装，有化妆， 也有分类啊， 也有分类。那么其实他们在分工上不同，但是最基本的对他这种艺术素质的教育呢，大家都要在这个基础上打好 啊。 刚才说文学的啊，视觉美学的啊，包括造型和色彩的，然后呢就是要技术层面的训练啊，技术训练呢就要熟悉各种材料，熟悉各种舞台上的机械，像头顶上的、脚底下的、舞台侧面的啊，那很多复杂的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逐渐的就要在高年级上开始熟悉。再然后呢就是学会要跟各部门的合作，刚才说啊，你要听，你自己首先要学会解读剧本，然后跟导演的阐释要配合好，然后你再把你的创作的这个这种你思考的这种点表述给别人啊，然后呢再要配合舞台上的演员的调动，综合的把它整合起来。 所以你看，既要学文学又得学工程。 对对啊，是是是， 是吧？你看，因为我记得这个我大学的时候哈，唯一跟就是舞台美术系一块上的课，就是西方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还有各种各类的文学史以及哲学史。 对，还得有思考。那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舞美设计这个从业人员多吗？咱们学生他的成才率或者是专业率啊，就从事专业率流失量高吗？不知道两位老师对这个方面有没有大概的一个了解啊？先说从业人员嘛，从业人员多吗？这从业群体啊， 现在呢，基本上大概能够算出来哈，因为 啊都能算， 差不多能算出来。你像在文化部官方统计的，就县级以上的院团，现在大概2000多个吧。你每个院团里头，专业院团里头，可能都会有几个这个舞美设计师啊，服装师啊，灯光师，刚才说这个，然后在体制外的大概也有3-5千个剧团应该有吧，因为我不是文化部的官员啊，我可能说不了那么准确， 对， 所以说这个基本数字会有。另外呢，从我们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就是全国的注册会员大概是4000人 啊。 这么少的人。 对，然后呢全国有35个省的分会，那么这35个会呢，多的有1000多人，少的只有几十个人，所以相对而言这个专业还是一个小众的一个群体啊， 哦， 专业性比较强。 哦，哎，为什么从业人员会这么少？就是按说的话，你看现在我们说话剧演出、电影、电视剧，这不都得需要舞美的配合跟设计？这个从业人员反而，这么少的人能支撑起来？ 他的流动量不是很大。你想一个院团一个设计师，他可以工作一辈子，他不会说3天2天就可以换了。 对。而且可能也跟这个舞美，就像刚才边老师说的，他的可能依附性是比较强的。它不是说是一种单门的艺术类，就比如说我是一个画家，那可能我用这个来画画来维生就可以了。那我要学习这个，我还可能真的是要依附院团或者依附一个创作团体来进行。 但是从现代教育理念上来说，我刚才说这种专业人员的这种数量是狭义的哈，从广义上来说，它可能外延部分还会大于这个数。我刚才说的只是专业院团的， 对， 你比方说广电系统，它也是一大块，还有现在的跟展览展示相关的，跟会展经济相关的，也有很多的需要舞美设计人员。你像代表国家意志的这种大型的庆典活动，那都是舞美人在后头做这些事儿。 还真是，我们知道，其实刚才也了解到，前一段时间咱们曹会长也是带着我们，舞美这个学会做了一件大事儿啊，让边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咱们去国外也去参加了一些这个展览， 对 吧？ 对，非常有意义的一些展览。 这事儿太应该曹老师说了， 这个客气了。 对，说对，做了一个什么样子，参加一个什么样子的活动啊？ 这个活动呢，是我们中国舞台美术学会牵头啊组织的一个叫中国杰出女艺术家，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其实最初的时候呢，我们是想把它设起来啊，就是仅以此展向女舞台美术设计家致敬，因为是在3月8号 这个 开展。 为什么一定要向这个女舞台美术设计家致敬啊？ 因为刚才说到这个舞台美术专业，它自己有很强的这种专业特性。它很大的程度上体力劳动的因素很大。在之前呢，女性设计师相对来说人数比较少，在这个范围里头。相对而言服装化妆还多一些，像灯光舞美设计这个非常罕见。但是现在呢，我们一个呢是这个舞台的科技含量比较高了，那很多体力的东西可能慢慢的会被一些现在的一些机械给取代啊，可能更多的是发挥你的创意的地方多一些啊，这是客观上的。主观上来说，这些年呢，我们的这个专业呢得到普遍的重视，社会需求量也比较大。从基数上来说，女性设计师的比例也在增大，所以他们有大量的优秀的作品也在不停的出现。在这个领域呢，整体来说还是一个不敢说全社会，至少说我们舞美领域还是个男性的一个话语权的一个环境。所以女性艺术家呢这几年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他们的作品没有被充分的认可，没有被充分的展示出来。除了圈子内很少的这些专业人士能了解，广大的社会不太知道，还活跃的就有默默无闻的有这么一批艺术家在这儿。所以我们呢今年在三八妇女节期间就准备做一个这样的展示，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美国的就全美舞台技术协会，它有一个美国最大的一个展览，它邀请我们去做一个介绍中国的现当代的舞台美术的发展现状的一个展览。于是乎呢，我们就把这个概念呢，就是放到那个展览上去的。时间呢，各种因素都比较巧合，而且当然说这个展览我们前面已经策划了1年多了，但是呢正好拿到美国迈阿密的一个会展中心去展了，所以说美国方面的同行也比较高兴，能乐于看到中国现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同时又是杰出女设计师的这样的一个展示，一个内容。 那这就少不了边老师吧？ 这个展览的总的那个刚才说总的这个牵头是学会做的，但是呢，这个展览的那个策展人是边老师。策展人怎么包括 展览的理念、展示、展陈的方式方法都很新的，都很有意思、啊。 当时是什么理念，或者说整个的主题是什么呢？ 这个卞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先说说这个展是个什么展啊？它的分量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地位？ 这个我觉得就像刚才那个曹会长说的似的，这个这是一个男性霸屏的行业，是吧？ 没办法，你又要学机械，然后又要干体力活 对，然后在过去的很多年间，确实这个女性的舞台设计师会比较少啊，像刚才曹老师说的，可能服装化妆。因为它跟性别还是有一点关系、 啊、 所以相对来说从业的会稍微多一点。那我觉得不管多也好少也好，就有这样的一个提议，我觉得对于所有的女性这个工作者从业人员来说都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就是会发现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以这样的一个性别的一个差异做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展览、嗯、那么就是可以去展示，向世人展示一个在女性眼中的舞台艺术是什么样的。我记得前几年请过来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舞台设计师，在上海做了一个展览，他当时在台上就问，他说我想知道下面在座的中国的这些同行们，你们有多少这个是女的这个设计师，包括服装和化妆，哇，有一些人举手，然后他说我非常高兴啊。因为我这个行业我知道是更多的从业是男性，但是女性有着特别独特的自己的这种角度、 嗯、 因为你们更敏感、因为你们更细腻、 嗯、 所以其实你们对于剧本的了解，对于剧本的一种理解和解读，还有就是你们的阐述的方式有可能会跟男性有不同的地方、 嗯、 而恰恰是这些东西是最有趣味的，最有意义啊、那我觉得这一次就是这个曹老师一跟我说有这样的一个动议啊，就是一个女设计师的展，我还是挺高兴的。我觉得哎呀，我这样的一个春天很暖很绅士啊、这个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而且是拿到美国去展览的时候，这个在那边展览的效果也很好。那当时呢就说有一个大的一个想法跟我说那就是作为一个设计师嘛，我来就是舞美设计，你来做一下这个整个这个展览空间的一个方案。有一个大的一个想法，就是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展览，让更多的这个世界的这个舞美同行们看到中国的这些女艺术家们的作品、我觉得就是这样一句话吧，这就是给我的一个题目啊。那我就做了一个方案，做了一个方案是在整个的这个演出空间是一个很大的一只眼睛，然后中间的是一个空的，是一个菱形啊，然后所有的这个侧面呢，那么都是那个镜面的材质，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个菱形里面又可以去展示模型，包括有一些头饰可以作为展示。那么这个口呢，一个是那个瞳孔的那个口，还有就是它特别像那个中国的那个花窗的那个概念、这样就是一个是就是来看展览的那些观者是来看这些这个设计师的作品，那么通过这些作品来看女性设计师，还有呢就是这个观者和观者也有一种关照的关系啊、是我通过我在看你的展览，你的神情其实我是透过这个窗我看到了 啊、 我在看作品的同时，我也在看到你的反应、 嗯、 那你的反馈也会反映到我的身上、 嗯、 我会知道在这个美国的这些同行们眼中你们的反应是什么样，我后面会来要怎么样去对待我和新的作品。所以就是这个展览的这个名字，我就起了一个名字，就是观啊、观察的观，观照的观，我觉得有着一种关照啊、这个 早知道这样带来一个画儿，带个设计， 但是我就 视频 看视频的朋友应该能够看到，就是有一还有和。 对，暗合了一种理念，叫什么？你在看风景，我在看看风景的你，是有这种感觉哈。你在看的时候，我也在看着你。 是看和被看之间的这个关系。 哇，哎呦，您接着介绍，边老师。 对，然后就是这个展位嘛，那本身就是大家做这个有一些作品的一个展放的一个方式。那么它就一面是黑色，一面是白色，也有着一个黑色。比如说我们是舞台，一进去之后，它讲究的是黑，包括边沿木啊，大部分是用的都是黑颜色。然后这个白颜色的这一部分，一个是就是黑白对比的一种关系啊，这个有着另外一层，就是我们做这个从技术上的一个展出的一个概念，还有就是说和它的一个大的空间有一个呼应啊。我觉得这次的展览在美国那边的反馈还是挺好的，直到因为我们也是前一天刚刚回来之后，那边还有朋友在发一些邮件和信息，还在说你们走了之后，这个展会已经都撤展了，大家都回到各自的学校，然后在一起碰面的时候还会说到，哎，今年中国的那个展览还是挺不错的，他们还觉得效果挺好的。 哎，其实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中国现在在舞台设计、舞美设计上，在国际上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位，和跟他们比有什么样子的就是异同之处啊，或者有差距吗？我们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位置？曹老师，您给说一说。 我觉得总体来说，我们中国这些年的在舞美领域当中的进步还是很大的啊。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我们自己有的我们的艺术个性，有自己的一种表述表达的方式，但是呢，从按照国际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坐标来看呢，我们相对来说在现当代有比较落后的因素啊。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落后的因素，一种是设计理念上的啊，对当代艺术的这种理解，还有一部分是技术方面的体现，可能综合因素都有。但是近五年来哈，我们在这方面的变化是比较大。那当然受国家总体的文化经济的大发展，尤其是文化的这种大发展、大繁荣的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剧目创作量很大。剧目创作量可以说是世界第一的啊，因为我们每年从刚才说，从甚至基层的群众文化开始，一直到我们中职院团的这种创作量，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庞大的数字的基础上，那就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啊。有几个表证啊，一方面来说呢，从这个判断尺度上来说，国际上目前最重要的有两个展览，一个呢是在布拉格，在捷克，是由捷克文化部举办的，是1968年开始建的，每四年一次，它就叫 PQ 展啊，就是四年一次的意思啊，在布拉格举办。那么这个展览呢，我们是大概80年代末开始参与的啊，老一辈的这些艺术家们，我们的前辈们给我们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那会儿呢，我们仅是积极参与而已 啊，积极参与， 积极参与而已。但是呢，从大概从2011年这一届开始，它四年一次嘛，大概就是从新世纪以后，我们的状态就不一样了，在很大程度上，在里头就是一个重要成员。我们在2015年的这一届的展览上，我们获得了金奖啊。我们中央戏剧学院的刘信林老师呢，在这个展览上获金奖，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就表证了我们现在的位置和地位在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另外一个重要的活动呢，就是叫 WSD 展啊，World Stage Design 啊，就是全世界的一个舞台设计展啊。这个展呢，现在目前进行到第四届了，它是国际舞美组织。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分支机构来做的这个展览，也是世界量级的啊。在这个展览呢，上面呢我们也有非常好的表现啊。去年就2017年的这一届呢是在台北举办的，在这一次在展览上，我们总共大概七八个奖，我们中国的这个艺术家们获得了2金2银 成绩非常棒， 非常棒， 哇、这几个奖项我们拿到两金两银啊、而且其实从这些年刚才您说到的，就是逐年我们在这些大展当中的位置的不同，也能看出我们这些年舞美设计的在一个进步的一个过程啊。 嗯， 那现在就是这些从业者年轻人的比例高吗？或者说我们的后继力量足吗？给我们大家说一说，两位啊。 这可能也是一个困惑，就是刚才说我们一方面来说呢，我个人觉得有点像我们国家的这种高科技领域，就是它一方面它的这个高的地方它很高端。几乎是跟国际没有差别的，因为我们这些领军人物跟国际这些大腕们都是在一起活动的。你像刚才说到的刘庆林老师，他本人就是世界最高级的评委之一。但是呢，作为普及教育这块呢，我们又比较滞后。所以说呢，我觉得下一步可能就跟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放的一段那个一个儿童剧啊，有小的小孩现场在那儿。采访他们，小孩说的头头是道，但是恰恰是小孩们说的头头是道，这些都是从正面来看舞台演出，就是戏剧表演的部分，但是后台什么样，我相信小孩们并不知道， 对， 如果未来哈，我们其实这个也并不难，我们不管是在文艺团体还是教育机构，完全可以在演剧之后设一个环节，可以叫小孩们到后台去看一看，完全了解一下舞台背后的秘密。大幕关上以后，后头发生了什么？在舞台上，在演员表演的时候，头顶上，演员的头顶上，台面底下，大家都在忙什么？怎么才能出现一个奇观的效果？那可能对戏剧美术哈、对舞台艺术的这种普及教育会更加有利。 对，而且会有很多真正爱好这个的朋友，可能将来会从事这个行业。 对 对对对、哎呀，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跟舞美相关的一些知识。 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希望以后能够再聆听两位老师的讲课。 谢谢你们， 谢谢主持人。 我们的视频 对对对， 观众能看到吗？ 能看到，正在。